撒迦利亚先知书第十四章。看，属上主的一日要来到，那时人们要在你中间分取你的掠物。我要聚集众义民来与耶路撒冷交战，城池必被占领，住宅必被洗劫，妇女必被强奸，城中半数人要被掳去，但剩下的人民必不会由城中消灭。那时上主必要出来，像他昔日在战争之日作战一样，与这些义民交战。在那一天，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对面，即东边的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必由中间裂开，由东至西形成一条很大的山谷，其中一半山向北挪移，另一半则向南移动。西农山谷从戈雅一直到阿扎尔必要被填平，就如在犹大王乌奇雅的时日因地震曾被填平一样。那时上主我的天主以及众圣者必与他一同降来，在那一天没有炎热，也没有寒冷和冰霜，那将是独特的一天，只有上主知道的一天。没有白天黑夜，晚间仍有光明。在那一天，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，一半流往东海，一半流往西海，冬夏川流不息。上主必作普世的君王。在那一天，只有唯一的上主，只有他唯一的圣名。到那一天，由格巴直到耶路撒冷南部的黎孟，整个地面都要变成平原，而耶路撒冷仍矗立在原处。从本雅明门到旧门及角门，由哈纳乃尔堡到君王的榨酒池，仍有人居住，其中再没有毁灭，人们将安居在耶路撒冷。这是上主要用来打击那些凡进攻耶路撒冷的民族的灾祸。他们的双脚还直立时，他们的肉就已经腐烂，他们的眼珠就已经在眼窝里腐烂，他们的舌头就已经在口里腐烂。到那一天，在他们中必有来自上主的一场大混乱，一人抓住另一人的手，彼此动手打斗，连犹大也要在耶路撒冷作战，四周一切义民的财物都必被聚集起来，金子、银子、衣服多得不可胜数。同样，战马、骡子、骆驼、驴和在营盘内所有的牲畜都必遭受与这灾祸同样的灾祸。凡曾来进攻耶路撒冷的民族中尚存的人民，必将年年上来朝拜君王万军的上主，举行帐篷节。但是凡地上各民族中有不上耶路撒冷来朝拜君王万军上主的，为他们就没有雨露。如果埃及民族不上来参加，那么上主打击那不上来举行帐篷节的民族的灾祸必要落在他们身上。这是埃及和 凡不上来举行帐篷节的民族所要遭受的惩罚。在那一天，马铃上也要刻着祝圣于上主，上主殿内的锅也将像祭坛前的洒血盆那样神圣，而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所有的锅都是祝圣于万军的上主的。凡愿献祭的人必用这些锅来煮祭肉。到那一天，在万军上主的殿里，必再没有一个伤人。